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九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们要来分享我们第九季的第九集。那你们谁想要先说说近况呢？ 我来好了，我近况又是一个非常烧的近况。 嗯，好啊。 就是呢，因为我去年因为员工旅游，也不是员工旅游，就是叫 team building。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没有，就是在某些公司的时候，部门啊什么什么主管就会想说来个 team building 吧，就是顾名思义呢，就是增进团队之间的默契情谊，维系一下感情。然后呢就好死不死选到了一个台南，在六月中的时候，我应该有说六月中的时候去台南 team building、那时候我好像是正在避暑的时候。 哇根本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根本就是要我命啊！还 team building 哎、我没有在那边翻脸就不错了。 天哪！ 所以 天哪， 真的，所以我去年就还蛮痛苦，但是今年呢，因为、其实说实在，台南真的东西超好吃的。然后，我之前两三个月就是因为在减重的关系，所以都很忌口。那我觉得不行，一定要趁暑假来之前，就是真正的夏天来临之前，赶快先到南部去。不然的话，如果像去年六七月才去的话，哇，真的会死人。所以我就趁这个连假，就自己弹性一天，然后就去了南部走一走，然后就去吃了台南很多好吃的小吃，吃到自己真的很撑很撑，吃到就是觉得完蛋了，食不知味的时候就停止这样。所以就是进行了两天的疯狂大吃。 你没有吃过台南一家很有名的那个挂包，叫做一点挂包吗？ 哦，拜托，我第一天晚上就是为了他就一定要去好不好。我甚至第二天晚上都还想去，然后就被阻止了，因为真的要等太久。因为你知道吗，我只点一个挂包我要等40分钟。因为它是按照顺序的，可是其实它明明就是 有 现成的、 那 個、对啊，什么 一点挂包里面有小黄瓜跟荷包蛋、 对，它精华就是那个荷包蛋、它还有加花生粉。 你知道在我心中这样的东西不能称之为挂包，只能称为台式汉堡。 可是有酸菜啊，还有那个酸菜，硬硬的酸菜，不是、不是那种酱菜哦，不是那种甘梅酸菜，那是梅干扣肉的酸菜，它是那种榨菜的那种酸菜。但 是你没有发现我在干嘛吗、你没有发现我在干嘛吗？ 我不知道。 我在重播第八季的第四集耶。第八季 的 第四集是珍妮的寿司，然后那一集呢，我说我去台南玩，然后蓝豆丝就说、那你们有吃过一点挂包吗？然后接着就聊到里面有小黄瓜跟荷包蛋。 是哦，我完全没有听出来。完了，我又 repeat 我今天刚刚好，我今天刚刚好，就是在车上听了第八季的第四集，然后就聊到 好巧哦， 蓝豆丝提到一点挂包，跟他超讨厌台南很热的天气，绝对会受不了。然后蓝豆丝还提到一点挂包，就是你吃完之后呢，就是你排队买了，然后30秒吃完，你就想要再去排队。 对， 啊，就是。我们这样会不会太混了？ 这也太巧吧， 我们这样会不会太混了？ 没有，可是我们完全没有 re 好，我们完全没有 re 好，你根本不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近况、你也不知道我要分享什么东西耶、 那你知道我台南小吃我最喜欢吃什么吗？ 金德春卷 不是牛肉汤， 我也是 啊、sorry 因为我不吃牛 sorry 希姐你是在重播。 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讲的。没有，像我有个理论，我有个理论。 我今天有新的，我今天有新的，你们不要这样。 好，先让希姐讲讲他的理论。先让希姐讲讲他的理论。 我觉得人类其实没有自我意识，一个 input 进来就固定是某个 output 出去。 真的、哦，根本就是进出进出都有方程式的。 然后我们还以为自己讲的话完全出于自己的自由意识， 完全不是，根本就是造成那个程式写好的，就是什么东西进来就什么东西说出。牛汤我可以喝十碗。 完蛋了，已经开始抓到你。又来了是吗？ 好了，那难道是你说你今天有新的？ 我先讲，我有新的。我新的是什么？糟糕！ 就不要讲一样的、哦。 我跟你讲，我有新的。阿敏朱星。 哦， 这是新的。今天这一次的新发现。然后他也是、就是觉得想哎，猪心、猪肝、猪腰子那种东西、啊，不就每家做法都是就这样吗？就把它烫熟啊，顶多加米酒加姜丝。Oh no！你完全就是惊吓，就是惊讶它这么好吃，就是他把三种混合，就是我们说点综合嘛，然后把三种加在一起，哎。汤是一样的味道，但三种不一样的口感，该脆的脆，该、wow. 嫩的嫩，哦，该甜的甜，真的 嫩是猪肝吗？ 对，猪肝，然后猪心是很甜， oh. 就然后那个猪腰很脆，就是脆到你好像在吃洋芋片那种脆，你知道吗？ 哦、oh, ，太夸张了 吧，然后又有厚度，你知道吗？又有厚度，然后又很脆、我无法形容那个叫什么脆，可能就是猪腰子脆吧。 可是这种东西不就是一种很原始的吃法吗？就是食材是什么， 它 就怎么吃。 但是它就是有调味过，让你觉得不会腥，因为有些人怕腥嘛，因为觉得内脏那种东西可能会腥，可它不会腥。我本来想说。吃这个东西好吗？就卫生吗？台南那么热，会不会很容易坏、或是吃了胃会不好？没有，吃下去有一种就是元气十足，精神百倍，然后再战宵夜的感觉，就是觉得不一样， 肚子都饿了 不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在录第八季嘛，对不对？ 第九季了，好啦，这是我的情况，就是我觉得要趁那种天气热的时候，就是去南部，天气热之前就先去南部走一走，然后好天气，然后果然今天一路向北的时候，就觉得慢慢的就阴天，然后北部还给我飘雨，对啊，就觉得有点怀念， 就有熟悉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对啊，有一种那种湿度是熟悉的湿度。就觉得说很想开个窗户，然后就觉得哎，熟悉的空气回来了，我就感觉自己像出国一样，知道吗？ 哦，你这种天龙国的思维真的很严重、哦。 不是，你知道我是 太夸张了， 就是封闭，就是不是封闭，就是你知道小时候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就觉得跨一个县市，就觉得好像去一个很不得了的地方。真的，我在考试念书，我都觉得我自己去到外地之类的。 你这次去有 是不是我自己思想太封闭了？ 办哪一种签证啊？ 哦，真是哦，旅游签证，旅游签。对，就是那种三天要往返的，要不然就被赶出境那种。对， 好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停各大服务区，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台湾的服务区真的很特别，就是不像国外的服务区是那种，就是一长得一模一样的，你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但是台湾服务区就都很有特色，所以我觉得其实跟外国朋友，就是带外国朋友来台湾的话，也可以去各大服务区走一走。他们也觉得说，这个也可以让他们看到，就是每一个地点有不同的特色。古坑啊，清水啊，关西啊之类的，懂吗？ 对，这个礼拜我去了两趟关西交流道的那个服务区，不是交流道，关西服务区，就是南下去了一次，北上又去了一次，然后 是不是很大？ 我发现它可以退税， 那有些店可以退税 啊，这么厉害， 超神奇的，是不是？真的 是 在 当地县市以外的人退税，还是说， 嗯，应该 真的要 台北以外的都可以退税吧？天龙果以外的，我不知道。对，但是它上面就有贴那个一个 mark， 不要再说是天龙果了。我只不过是就是窝在这里的贫民窟里面而已吧。如果这边真的是天龙果的话， 嗯，好，嗯， 是不是？ 好，谢谢，谢谢。不知道，我不知道。 好啦，这就是我近况啦，嗯，就是利用自己弹性一天， 嗯， 然后利用不劳动日就去走一走。 嗯，好，谢谢蓝豆丝的第八季的回顾。嗯， 没有，我加新的，不一 样。好啊，希姐你要先吗？ 好啊，嗯，因为我最近其实近况没有什么可讲的，就是我一直在不断的仍然在赶我的那个大乐透算牌程式的进度。就我跟大家报告，因为今天放假，所以我从昨天晚上就开始赶进度，现在。那个魏伟老师，魏伟老师就是那个 极品夫妻， 夫妻另外一个 iPad 的，嗯，不，那个Podcast 节目的主持人， 嗯， 里头的男性主持人魏伟老师，他开的 UDENY 的课程，我已经学习到 58% 了，58%， 哇哦， 58%，嗯，我希望我这礼拜能够把它结束， 嗯， 开始正式动作， 嗯，厉害厉害。 那我想。我的近况呢，就是要感谢魏魏老师，因为过去这七年来，我学习别种任何的程式语言了，我总是在不是半途而废，大概是大概三分之一途就而废了， 嗯， 就是学习的过程中，可能就跟那个书本上，过去都是看书，书本上的那个结果好像，哎，奇怪，怎么不太一样，就是会跳出一些很奇怪的。bug， 嗯， 然后试着找几次答案之后，哎，可是如果每一个书本上的专案都一直这样子的话，你会有挫折感， 嗯， 跟着魏老师的我 完全 是还没有， 哇， 嗯，但是还是有个地方我有一点挫折，就是课程中有一个在讲录音的程式的一节， 嗯， 那我觉得那一节，嗯。有几段程式嘛，没有讲得很清楚， 哦哦， 所以那一段我有点沉，我有点沮丧，因为而且又还蛮耗记忆力的，所以那段我真的很沮丧。但是换个角度想，我的大乐透算牌程式并不会用到录音功能， 哦， 所以就释怀了。 OK 的 ，OK 的，嗯，蛮好的，蛮好的，嗯，好的，嗯，好， 这是我的近况咯，嗯， 欸，其实我们那个魏伟老师。极品夫妻他有留言欸，魏伟跟抱抱， 哦， 嗯，他们这几天有留言，大概就是听了上一集，然后你有提到学习那个写程式，然后写 app， 然后你有提到他，所以他就来回复我们了，嗯，所以我们也稍微就是跟他们空中打个招呼，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嗯，另外还有一个那个伙伴，嗯，蔡先生，他是英文 Jimmy， 应该 Jim， 然后加个 W， 蔡，哦，他有听我们比较久以前的节目，哎，然后也有留言哦，然后他怀疑蓝豆丝跟鱼丸，他有一个疑问，就是蓝豆丝跟鱼丸是不是同一个人？嗯，你们看到这个留言吧？ 有我有看到 、嗯，可是因为我想说，欸，我到底要出来说，欸，不是哦，不是鱼丸，这样看起来好像说我不想当鱼丸，可是其实我也没有不想要当鱼丸，但是我对，然后但是我又觉得说，如果我说哦不是哦，然后又不说我是谁，又更没礼貌，我想说，哎， 嗯， 我还在纠结要怎么回复，嗯，就是其实我就是蓝豆丝本人，但是我就，嗯，我也不是鱼丸，也不是碧山，有没有可能有人会误以为我是碧山，嗯，会吗？应该不会， 哦，对，有可能哦。 B3 我大概是 B3 的 1.5 倍重， 对，完全不是。 No, 不知道，这我不知道。 就是， 这我不予置评，我不担保，我不做任何担保。 或是 B 三两倍重，大家如果看到就是以后有一个新的角色 B 三的两倍重，那可能就是我本人这样。 我正想要跟你分享角色这两个字，哎，我觉得我们真的太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对啊， 就是我之前听， 这是哪来默契？ 之前听一个节目，超有默契。之前听另外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节目，然后他里面呢就有提到一些他的亲友，就那个主持人就提到他的亲友，然后听了好几集下来，发现不外乎就是那五位。然后我觉得呢，其实我们的节目也做了算是蛮长久的了。然后其实呢，也是有一些熟悉的，常会出现在我们节目的一些名字，例如说鱼丸、碧山是我女朋友， 嗯， 然后魏伟老师、抱抱、徐抱抱，他们是极品夫妻的主持人，然后八宝网播是一个网播平台，然后还有谁？你们还有想到谁？ 心灵指导的老师啊。心灵导师、哦、 对，我们的心灵导师瑞、哦、 对， 常常写信给我们的那个 忠实听众， 他的名字就叫做忠实听众，嗯，然后大概就这些嘛。可能还有、如果我被那个没有提到的话，不要沮丧、哦、可以留言给我们哦。 还有啊， 对， 还有会帮在脸书留言、按赞的，还有分享的、啊， 嗯， 很多朋友、欸， 例如啊。 但是数不完啊，班尼迪 克潘啊 ，Emma 啊，班尼迪克，对，班尼迪克， 那个拉回来，哎，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加强对我们这些伙伴的一些描述。举例来说，像鱼丸小姐，她最近去小琉球玩呢、欸，哦，看到我就觉得好嫉妒哦，嗯。好，只是因为刚好有人提到鱼丸， 是嫉妒他有时间去玩，还是嫉妒他去小琉球？ 嗯，都有哎、欸，能出去玩就已经嫉妒了一点点。好，又是去 也是 阳光、空气都非常新鲜的这个大海，非常美妙的这个小琉球。好，嗯，他有穿比基尼的照片哦，不过只有背面而已。 哇哦， 好啦，只能让大家想象了，鱼丸小姐。嗯，哎、欸，但是再次强调，鱼丸小姐跟蓝豆子是不同的人哦， 不同，完全不同。我绝对不会穿比基尼，然后就算穿比基尼，也不会拍背面之类的。对， 好的， 不同。 嗯，好啦，就顺着这个希姐的这个学习历程，然后顺便再提到我们的一些跟我们节目常出现的一些朋友。好，那我换我来分享我的近况了。我的近况呢，就是有两个，我想分享有两个。第一个是呢，我买了 PS4 的《实况野球2018》。嗯，因为我的 PS4 呢，已经放在仓库里面很久。对，然后因为上面的游戏呢，我一直都觉得没有喜欢的，没有想玩的。然后哦，之前有玩《恶灵古堡》，那偶尔玩一下这样，哎。现在看到实况野球2018出了哦，大家都知道我的实况野球在我大学的时候、哦、特别是大一下学期的时候让我的成绩一落千丈，是一个误我一生的游戏，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我还是抢了首波预购，然后寄来当天我都玩到了很晚，该做的正事都没有做，隔天上班还很累，但是真的很好玩，强烈推荐实况野球。嗯，好，这是我想要分享的第一个近况。哎，你们有这么堕落过吗？就明知道这个东西啊、是一种瘾，但是就是戒不掉这样子。 有。但是我讲出来，你们一定会觉得我很蠢，就是那个游戏。第一个，那也不是跟别人玩的连线游戏、嗯，也不是就是什么，就是自己玩的，叫做2014连连看，里面都是皮卡丘的人物，你没有玩过吗？ 我知道。 然后就要把相同找出来，要点掉，然后他相同找出来点掉，还只能是一个直角、哦，就是不能交叉、嗯， 你懂吗？在就是像方块一样点亮，那超好玩。 我知道，我有玩过， 超好。 那个是我们 大概有 电厂里面值班的大哥，他们无聊的时候打发时间会玩的游戏。 什么第一关什么万佛朝宗，第二关什么什么之类的，天旋地转，然后什么上左右相反，左右颠倒什么之类的，有没有？嗯，它有不同关卡， 好像有。知道知道，那个很红欸，在我以前，在我小时候就是玩这个， 是不是超好玩的， 非常久非常， 那也是我小时候回忆，就是会玩到就是连报告都不想做， 嗯，对，就是玩物会上志。好啦，这是我第一个想要分享的近况，就是我买了实况野球2018，或许再过一阵子我就会再玩一个游戏片段给大家看，这样子，欸，仿佛一年多前干过一样的事。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最近在装修我们家的房子，所以说我就自己调配了油漆粉刷，然后另外呢又请木工师傅打掉了一面墙的上半部，然后今天早上，我觉得这个木工师傅就来我即将要住的这个地方呢去开这个洞，超好玩的。看完他的整套流程之后，都想要自己当木工了，就是有那种三分钟的冲动，就是哦，木工居然可以做到这么的精致，做到这么的把一个东西做得像艺术品一样，这样就是一个我觉得很敬佩，不愧是一门专业，然后就萌生了想要来学习木工的一点兴致。但是因为我太了解我自己了，都是三分钟热度，所以我这次呢就是也没有上网去找锯子啊、刨刀啊、砂纸啊，完全没有做这种动作，我就在脑海里面想象一遍，这些东西买回来之后绝对是会被我丢在那个四行仓库里面，再也不会拿出来，所以我已经花了一整个下午想象完了，现在已经跳脱那个想要当木工的那个冲动了。对，这是我想要分享的第二个近况。所以我对于希姐能够持之以恒的撰写大乐透城市，某种程度上也是蛮敬佩。 等一下，他也是才一两个月而已好吗？也没有到持之以恒， 我从来没有坚持这么久， 很强了，很强了，真的。 你问维刚，我之前都快放弃。 大概 我 了不起五天， 破自己的历史记录，破自己的记录，恭喜他。 这从上班之后， 还是要给听众朋友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叫持之以恒，好吗？不一样， 这算是蛮敬佩，蛮敬佩。 我真的觉得这次不一样，因为我之前真的 好快就放弃了，这。但这次真的是不太一样， 好好好， 你知道吗？可能是因为那个大乐透背后的钱真的太多了，就是 诱因 push 你的那个动力也比较强。 有，其实我们就靠 有 红萝卜跟棍子。好，那我们第一段就到这边哦，等大家分享一下近况哈，稍后回来啦。 OK， 拜拜。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维刚， 我是希姐。 又到了我们要分享影集的时间啦！我打算就是自从前几集开始，我打算要先讲，因为不要让大家觉得我们好像都不想分享。其实是我们很想要分享，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谁要先说而已，所以我打算都自告奋勇先说。对，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一部美剧，它叫《八卦女王》。 是什么呢？ 它跟花边教主不一样哦。如果大家去搜寻八卦女王的话，会出现花边教主，但是它其实不是花边教主。OK， 它的英文名字叫 Dirt， 就 Dirty 的那个 Dirt， 污垢 D I R T。然后他是在讲说，他是一个女主角。哎，不对，不是，她是一个女主角。她的女主角呢，是由那个《Friends》里面的 Monica 演的。《Friends》里面的 Monica 不是有点控制狂嘛？然后很搞笑，很诙谐。但是她在这一部影集完全用不同的演技去诠释。她在讲说，她在一个八卦产业，就是那个八卦杂志。那杂志为了提高那个。那叫什么订阅度或收视率，他必须要有一些手段去取得照片。我觉得就很像是现在的狗仔，他为了要新闻，为了要报纸销售量，或是为了要点击率，他必须要用很多方式，就是吸引大家眼球去诠释一件事件，就是要看图说故事的能力要很强。然后可能也是张冠李戴或什么，他不管，反正有人买单就好了。所以他在2006、2007的时候推出这一部，我就觉得哇塞，就是他编剧很强，剧情还蛮吸引人的。然后再来就是找到这么厉害的女主角，然后他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男主角，他是演他的专用摄影师、御用摄影师，可是他就有点心理，就是有点疾病，常常会看到幻影或什么的，然后为了取得照片不择手段。所以就是很引人入胜的一部美剧，但是呢它收视率没有很好，所以第一季大概13集，第二季7集就没了。然后就没了，就结束了。 我刚才上网查一下，它被取消播出。 对，就是好像就是没有很， 就他说尺度太大， 应该是就是收视率不好。 它是上面是写尺度， 对对对，它如果也是因为它所有的就是都没有修饰过，然后就血腥啊，然后床戏啊或什么都没有上，可是你不会觉得它，你就觉得那是剧情需要，不会觉得它是故意拍而拍，它就是真的很想呈现现在为了。对，为了要新闻，为了要什么，然后真的会有一些手段的交易，然后去拍。所以他编剧很厉害，编剧的话以前也是 Monica 啊，不是 Monica， 那个人叫做完蛋了，他叫什么？考克斯 ，Cox， 他姓 Cox 的老公，他老公是个编剧，所以是他们两个合作的。虽然说他们后来离婚了，但是那时候的编剧就是。帮他打造了这个，然后让他主演，我觉得他也诠释的非常好，就是两个人算是非常合作非常愉快啊。然后这个剧情真的很厉害，但是我最后呢，好像我因为是模糊的记忆，所以我大胆的推定是悲剧结尾。因为为什么会模糊的记忆呢？如果是 happy ending 的话，我一定记得非常清楚，就是那种痛苦的 ending 我才会不想记太清楚。总之呢，这部剧真的很刺激又精彩，然后又反映到现在的那个八卦文化，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推荐给大家啦， 值得推荐。哎，大家要到哪里去看呢？ 值得。 这个 我之前呢不要这样嘛，我大概5、6年前看的，所以呢还不是透过官方管道的时候。 OK，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我是觉得好像有点难找到的样子，對對對對，就连非官方的管道好像 对有点难找到，但是他有推出那个 DVD 影集，就是他有 DVD， 我猜现在应该不贵，因为他收视率没有特好。 OK， 所以说如果我刚如果有去国外的时候，想要去录影带店找一架，我觉得应该是有的找的。 好啊，可以当成新的任务来找找看。 新的任务，对，要有中文版的、哦、要不然那个雷希姐看不懂。 好，哎，你们可以先我来负责把它引进，然后你负责翻译成中文，然后希姐看完之后， 哦， 来那个啊，好，这 他可能会觉得压力太大，因为他不喜欢看到什么床戏的之类的。 里面好像我刚才 Google 了一下，好像蛮多的。 就是，但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你知道那个女主角，她其实，哦，我也很难解释。反正我觉得这部片的背后的剧情是值得大家去看的。嗯嗯，不一定是要那个画面去辅助，但是你就可以去看他每一集他想要讲的是什么。嗯、有些人为了自己的曝光率，他不惜卖了自己的丑闻，嗯，或是制造好像自己是被害者的角色，但其实是他自己放出的消息。我觉得多多少少都跟现在新闻有点贴切，你知道吗？就觉得很可怕，嗯、原来人真的会这样。嗯， 喜欢这个， 对啊， 新闻的，然后八卦的， 对， 然后这种丑闻的。看看这种生态， 就是 跟这个生态有关的， 对 电视剧或许不错、哦。嗯，其实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电影， 啊、 叫做《独家新闻》，2014年的电影，由那个杰克演的。 我好像没有看。嗯， 我觉得那个也超刺激的，就是对于平常不是很了解的那一种狗仔文化，哎，有兴趣的人，我觉得也可以。哎，我另外推荐。顺着蓝豆丝推荐的电视剧，我顺便推荐这部电影，叫做《独家新闻》，新三社的新。对，哎，阿杰有看过吗？ 有啊， 哦、我， 但是我有点忘记演。 就是他是一个男主角，是一个怪怪的人。 哦，我想起来了， 有点像游民那种怪怪的人。然后后来他因缘际会，他很聪明，计算能力很好。然后因缘际会，他就拿到一台摄影机，然后去拍了裸体尸体。车祸等等的，就去追这些画面卖给新闻台，后面就引发了一些这个越来越陷入其中的一些剧情转折啊。顺便推荐，好，哎，那就换我分享了嘛。嗯，我想要分享的是《戏骨群虾传》。然后， 嗯，这我以前不是分享过吗？ 对对对对对，是阿杰分享的，就是他的片名就是 Silicon Valley 是吗？就是矽谷。然后我这几天不是这几天啦、啊，前阵子呢就有把它，之前我是把第一季看了，然后这几天呢，这阵子呢我就想说，嗯，再来复习一下，然后想说，哎，把第一季复习完之后，我就可以接着第二季、第三季的往下看。对，然后里面呢就是讲，哎，阿姐已经分享过了嘛，但是呢，它里面就是讲那个矽谷里面的一些高科技人才啊的一些生活模式，然后里面的一些创投啦、募资啦，然后像第一季里面就提到那个男主角的那一群人里面呢，这个千里马需要有伯乐，然后他们就被伯乐发掘之后，就开始到底是要把手上这间公司卖掉呢？这个智慧有智慧财产权的这个东西卖掉呢，还是只卖股份然后继续经营下去？然后我觉得嗯，蛮有趣的。好，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个之后会有一些共鸣？是因为我四月初的时候跑去洛杉矶嘛。那我去参加了那个南加州的科工学会，我就是给华人参加的科工学会。然后去的时候下午啊，早上是11点多是有一个研讨会，啊不是，是演讲会三个，然后下午呢就有创投比赛、创业比赛，然后就有三组的人上去报告他们。创业的过程、心路历程、方法、获利模式等等的就报告，然后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在讲卖车的，然后我听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我接触的非常非常的少，我在想说那些 有钱的大老板们，他们应该天天都在听这些人做简报，然后再从里面去挑选一个 适当的产品或者是技术，或者是有潜力的未来有机会变成大公司的这样子的产物呢去做投资。但是因为我去听了，我只听了三个嘛，每一个我都觉得超强的，哎，没有啊，有一个蛮弱的，每一个我就是其他两个我觉得超强的。然后汽车的那个呢，就是利用华人的力量呢来建立一条龙的售车服务，售卖贩售那个多半是二手车，然后他们的二手车的来源就是出租车公司，然后我们就跟出租车公司合作，然后每隔几年那些出租车公司淘汰下来的车子呢性能可能都还不错，然后他们就有一条龙的从借贷，然后车子的介绍，然后那个买卖，然后后续的保养维护，跟未来要再把它卖掉的时候的合作，一连串的服务，然后就做一个网站跟手机 APP。 然后很神奇的是整个团队主要的五个人里面有四个人是学那个行销的，完全不是学汽车的，完全不是机械系啊电机系啊，完全跟控制也无关，完全不是学汽车，但是他们就是学行销了，然后就把车子的大大小小事情摸得很透彻，然后整个汽车销售的流程呢也摸得很透彻。然后我在看这个矽谷群瞎转的时候，我就想到整个洛杉矶南加州好像都在搞这个，好像很有趣。阿姐，你的大乐透城市或许需要会行销的人哦。 我没有打算卖出去，除非我中了。 我觉得这很有趣。你看哦，这个产品如果有用，如果有用，那它需要行销吗？如果这个 要啊， 要吗？你有用，你就中了，你就赚到钱了。 哦，你是说如果有用，我中了，我还要拿去卖吗？ 对啊， 可以 不用 啊。 但是如果这个产品它没有用，好，假设它没有用，但它透过行销的方法超级大热卖， 满街都是这种产品啊？ 不是满街都是这种产品，是你垄断了这个市场，全部的人，全世界的人要大乐透要选号的时候都只用你的产品，那你等于中了大乐透。 也是齁， 你等于中了大乐透嘛，对不对？那是不是这个产品再烂也无所谓，只要有强而有力的行销，你开发的大乐透产品被强力行销之后，你等于中了大乐透。 对啊， 好，我只是给你一个我去矽谷，不是我去矽谷，我去 有啦，没有，前几天我在我家莱尔夫那边的时候，我在想这个，想这件事，想说，这东西要不要上架？然后后来我想一想说，还是比较好，因为到时候没中又有什么有人告我。 你担心的是这个？我跟你讲啊， 我担心的是法律的 问题。我觉得南加大什么矽谷矽滩最近很夯嘛，矽滩嘛，里面可能十个有9.9个都是这种。至少你还担心被告，但是我觉得里面好像很多这种不成熟的东西，但是拼命的在获利。好啦啦，我的分享就到这边啦，就是看了这个电视剧，刚好跟我实际上去接触的研讨会，有那么87分像，所以看的时候就稍微有更多的体悟。好啦，就这样吧。 好吧。那换我了吗？ 是啊。 那我今天除了分享这个美剧以外，我也是特别分享给维刚你 啊，真的 看这部美剧。 好啊。 这部美剧的英文名字叫 Into the Balance， 中文翻译叫做荒原，或者是什么美国西游记 哦， 西游记美国版。对，但是我跟你讲，我那个时候看到片名的时候是写西游记美国版，完全就是把它搁置，就是听到这个名字就不想看，就是搁置好几年。我看它第一季是什么时候，第一季是在应该是2015啦， 看一下。嗯嗯，对，2015的年底上映的。然后就很久以前就知道有这部片，但是我就是搁置，完全不考虑。嗯，知道啊，知道，因为我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学习那个魏伟老师的程式嘛，但是有时候结束一节之后会想要让大脑放松一下，就会找一部剧来看。然后呢，但我可以平常都在追的什么蝙蝠不是绿箭侠啊，闪电侠啊，女超人，这些全部都看完了，就没有东西可以看了。嗯，然后人家说啊，好吧好吧，嗯，这部片荒原的下面的那个评注啊好像还不错啦，嗯，给他一个机会好了，就点了第一季第一集来看。哎，对，反正就是来看的。然后不看则已啊，我天哪，一看天哪天哪。然后这部戏的男主角你们知道是谁吗？我告诉你们，嗯，这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华人第一吴彦祖先生呢？哎，没有啊，以前李小龙好像有拍过美剧哈。好，华人第二吴彦祖先生演的主角啊。那我大概我先简单的说明一下剧情大概是在讲什么。剧情我用 Wiki 的讲哈。嗯，在北美洲一场大战后，大约500年后的世界末日后世界，为了结束混乱秩序，分别由七位男女领主以创立条约，各自建立势力范围，统治北美洲仍可居住的地区，称为恶土。那这样这是一个封建社会，然后这场战争使得文明成为废墟，电力和地面交通工具等技术在天启之后都幸免于难，但社会这个社会中，就是在这部美剧的社会中是不会使用枪支的。然后导致大家都是依赖近战武器的刀剑和十字弓。然后男主角呢就是桑尼，就是吴彦祖演的，他在剧情里头呢是演协助七大领主之一的奎因先生。好，然后他在偶然之下呢，就是桑尼，他在偶然之下救下了一个名为 NK 的男孩，然后就跟着他寻找传说中的净土而展开的冒险故事。这个 Wiki 的剧情，我这样念完一遍，我发现他逻辑很错。 太简约了， 看的时候不会觉得。不是，应该他很多东西混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这个描述有点像东方三侠。 我们以前好像有讲过东方三侠， 没关系没关系。 但是我跟你讲，这跟东方三侠完全没什么关系。 好的， 而且也看不太到什么北美洲一场大战这样的剧情都看不到，就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就是末日过后的世界的剧情。那这部片我之所以推的原因啊，是因为我看了很多什么绿箭侠、闪电侠、神盾局特工啊，这些什么女超人，这些片里头都有打斗画面，几乎每一集都有。但是我看到这些打斗画面的时候，一开始前几季前几集都还会慢慢的把它看完，但是现在我都是一直按右键，一直跳到他们打完，你知道吗？因为毫无美感嘛，就是里头人就是打，明明是好几个人打一个人，A 和那个主角在和 A 打的时候，B 和 C 在旁边看戏，就这样子。好，然后不然就是手上明明有枪，看到主角来，为什么我不赶快把主角毙了？都没有，这是打什么鬼啊？我去打都打得比他好，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要讲的这部真的是，美剧的应该算是经典吧。它是我觉得它可以定位为武打戏剧，就是它里头的武打招式都还蛮美的，就是你可以看从它里头看到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些香港武打电影的元素在的那些动作啦。那我记得我刚你有说过你喜欢看这种，是不是？ 对啊，但是是 就我觉得 但是是这种中国传统的，我有点没有免疫力，但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就是我现在还没看，所以我不知道，搞不好也是一样没有免疫力哦。 他的那个穿着打扮是比较偏向于以前西方的封建时代的穿着。那我是说他武打动作你都可以看到一些那个 那个中国导演拍出来的元素在，然后你会觉得很奇怪，天哪，外国人怎么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动作，就算是演的，我也会觉得他应该做不出来吧。然后还有甚至还有个剧情里头有个胖子，超胖的，他也可以做出很流畅的武打动作，我就觉得很诡异。对，然后这部片其实在看的时候它其实有点暴力啊，所以看的时候，而且里头的人都很，就是领，刚刚不是有说有七个领主嘛，那里头的不管是领主或者领主的手下，里头的人都蛮鸡巴毛的，我只能这样讲，就是很自私，你看了会很 不舒服，就是会觉得这个人做人做到这样真的是是怎样，这样就是会很讨厌，所以。但是会有一点小启发的地方，就是在会觉得说，欸，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些带头的人好像也都是这么鸡巴，就是没有一个， 你在影射什么吗？ 真的是一个， 你在影射最近发生的事吗？ 没有啊，我只是想说 跟教育部有关吗？ 剧情没有关系。 好， 就是剧情里头有一些就是只要是当了头的，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就算很正派，私底下其实也是一个鸡巴女， 哦，还是女性就是了。 对， 哎，为什么？ 好，收敛，收敛，收敛，收敛，收敛。 但是我只能说，我说我看完 不要人身攻击啊。 我觉得他那个拍摄的手法，比如说他两群人要开打，那很多人打吴彦祖一个人，他那个摄影镜头就可能是一个大浪景，突然就是吴彦祖摆出那个要开打的招式之前，那个摄影镜头一直就是抡，不是抡，他是就是往前移到吴彦祖的近身，然后怕刚好摆完动作，天哪，真是帅到不得了。所以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你们以后啊就是要叫我三重吴彦祖。 好的，没问题。 什么东西？ 至少要叫至少这一季都叫我三重吴彦祖。 这一季也真没几期了，剩三集，一集一重，三重吴彦祖。 所以一定要找那种，那我下次也要找一个影集，然后我就要成为文山贵人美之类的。这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没问题，没问题。说到那个，我对于这种类型的片没有免疫力。好，欸，可能听众朋友有点忘记，所谓这种片呢，就是中国武侠片，或者是那种中国传统史诗级的那种片，比如说英雄、十面埋伏、卧虎藏龙，哦，这种类型的片，完全没有抵抗力。哦，最近呢，我就看了一部叫做绣春刀这部电影，你没有看过吗？绣春刀 没有，欸， 然后它有另外一个片名是锦衣卫绣春刀。然后我是在家里看 NOD 的时候呢，就先看它的第二集绣春刀二修罗战场。然后他说我那时候其实已经快要睡觉了，12点的时候，11点半吧。然后我就想说，哦，看个10分钟好了，这种应该是很逼急的片吧。打开来看，哇哦，居然有张震，欸，张震。然后继续往下看，哇，金世杰，哇，这卡斯也太强了吧。然后继续往下看，哇，还有几个中国比较有名的那个明星，这样子叫不出名字，但是一看就很眼熟啊，很眼熟。然后就继续看，哇，里面的武打动作我超喜欢的，然后里面的剧情铺陈我也超喜欢的，就这样看到了快两点这样。然后隔天可怜跑去我女朋友家拜访，完全不顾他们家人的感受，直接在他们家客厅看第一集这样。然后，看着看着，然后我女朋友 B3 的两个弟弟，哦，这个超好看的，我们看了十几遍， 太夸张了。 然后我觉得喜欢这种 传统武侠片，或者是那种中国大陆的这种古代的这种风格的片，看这个完全没有免疫力啊，超好看。而且他有到他有告到那个新的层次，就我觉得他描写的不是那种不是张艺谋那种大场面啊什么的，他是描写那种小人物吃的苦，小人物受的委屈，然后在面临抉择的时候，小人物的那个身份要怎么样做出最佳的抉择，非常的不容易。好，那刚好嘛，我们这一集开头的时候提到了那个第八季第四集狰狞的寿司。哎，阿姐，你知道你那一集在抱怨什么吗？ 请叫我三重吴彦祖，不是阿姐。 三重吴彦祖，三重吴先生，你知道你那集狰狞的寿司在抱怨什么吗？你在抱怨白昼之夜。 哦，对。 哦，我有今天、哦、就是今天。 哎，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心有灵犀？ 怎么了？ 你知道我昨天在上班的时候在干嘛？ 写报告，白昼 都已经过那么久，我在帮一个厂商那个上传我们去年白昼之夜的影片的原档、wow、原素档，因为他跟办公室做另外一个影片会用到。嗯、对， 那你知道蓝豆子那时候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吗？ 什么？ 蓝豆子讲了很多啦，但是把它浓缩成几个字，就是不爽不要干啦、 啊。哦，我想起来那一集了。 哎、欸，我没有讲，我没有， 就是他讲了很多，那他讲的比较漂亮，但是我把它浓缩、浓缩再浓缩，揉揉揉揉揉，最后揉出这几个字，就是你不爽，你可以不要干。你既然选择这份职业，你就必须要承担这份职业所带来的牺牲家人啊、晚上还要加班啊什么的，拉不拉圾的这些。好，绣春刀、哦、抱歉、哦、因为绣春刀本来不在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范围，但是我忍不住。绣春刀呢，就是里面就是有阿杰这样子，不是，抱歉，三重吴先生，三重吴彦祖这样子的角色在里面。 累不累啊？ 他不是主管，他不是大主管，他不是高阶的那个皇上啊什么的、哦、那个太监魏忠贤太监，不是，他只是一个小人物，那当然他是有一些权力的小人物，但是就是夹在上不上下不下，夹在中间的那个小人物，他在面临主管给他不适当的要求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出抉择，或者是他今天出任务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主管没有给任何交代，他必须当下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他做了一个会影响到他职业的抉择之后，所引发的一连串的这个杀伤力，冲击到自己的职业。我就想到文山桂纶镁说的不爽不要做啊。哦，我觉得那个主角那几个人，我心里面的 OS 一定都是哦，现在不爽，我可以不要做吗？我可以不要，但是他不行，他有任务在身，不管是对自己的要求，对品质的坚持，对人生价值观的选择等等的，哎，超好看的、哦、我不知道那个荒原好不好看，但是因为阿姐提了荒原嘛，他提到了这个，强烈推荐《绣春刀》两集都超好看的，嗯，好啦。顺水推舟，顺着这个，哎，刚才又不小心叫了你那个、哦、三重吴彦祖，顺着三重吴彦祖的这个推荐，再推荐这个啊、哦，所以我们今天推荐了什么？八卦女王， 八卦女王 ，Dirt 啊，戏骨群虾传，还有荒原，还有独家新闻。新闻，然后还有绣春刀，嗯，然后诶，顺便加码推荐那个第八季的第四集狰狞的寿司，我觉得先听我们这一集，听完之后再回去听第八季第四集，应该会有不错的体验啊。蓝先生，你刚才要说什么？ 我说就是对，就是可以找出我们以前比较稚嫩的时候来听，嗯，就像之前就是有朋友分享说他听到之前的某一集 觉得很好笑，就是 businessman 那一集。嗯，其实然后他讲完之后，我就想说，那我要去找回来听。 对啊，对啊，对啊，蛮有趣的。 就也是觉得说自己那时候怎么那么蠢之类的。 我们累积的集数已经到可以回溯回去听自己以前的集数了，好感动哦。 对啊，嗯、这么厉害就对了。 好了，那就这样子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好，拜拜， 拜拜， 再会，拜。